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 欢迎收听 MJ 十三，仍然系呢个照例有呢个萌萌地声嘅卓飞喺度啊， 亦都有劲萌嘅铁夫喺度啊，各位好啊， 又走出嚟做咩啫你吓？ 我都唔想噶，卓飞。 OK， 好啦，今日又系嗱，揾得阿铁夫嚟咧，某程度上咧，大家都好似惯咗啦。喂，系肯定系讲 UFO 啦，系咪噶？其实。 嗱，暂时埋住关子先啦，我做其他嘢讲啊嘛， 系嘛，即系变咗你嗰个体育会都唔使搞噶啦嘛， 真系唔好提啊！喂，不过咁嗱，我个体育会咧已经录咗好多集噶啦，而家就 好开心啦，正话整咗个 jingle 啦，系嘛， 好 old school， 好正。嗱，大家记住啊，听嗰阵可能你唔会知道个 jingle 系讲紧乜嘢嘅。但系咧， 当你有一日某程度上睇到李小龙嘅戏咧， 系啊，就会知道， 你就知道咁熟嘅，点解个音乐咁样啊？ 系啦 ，OK， 咁嗱，咁其实都顺便系讲下预告下啦。 系， 咁啊，我哋个台咧都开咗，都我哋十一月开始啊嘛， 个几月啦。 咁其实都差唔多接近两个月啦。咁而家你听到呢一集嘅时候，都已经系啱啱过咗圣诞节啦。咁啊，大家一齐， 你惯咗未啊？过咗系两个月咯。 惯晒啦， 好似家嘅一样，系咪家嘅感觉？ 系冇错，另一个家。anyway， 咁啊，开咗台两个月啦，咁啊啲节目一路都系有一路有节目一路做紧啦，譬如包括有而家 MG 十三啦， 不能说的真相啦， 不能说的真相啦，有长焦低炒啦，有自然疗法与你啦，咁 系 咁样咧，大家都会留意下，点解礼拜二系有个空隙喺度嘅咧？咁 知礼拜二嘅 礼拜二个空隙咧，其实就留咗俾阿卓。飞嗰个卓唔系卓飞啊，成日都 铁夫啊， 铁夫嗰、那个铁夫体育会咁样，咁样点解留咗俾佢咧？因为本来咧佢都希望十一月出嘅， 系 咁，但系佢都希望访问多啲呢、這个有份量嘅嘉宾啦。咁然之后咧，亦都可能唔使追得咁辛苦啦。咁起码 呢个先至系最主要嘅重点。 系啦，留多几集喺度啦。咁其实咧，我预告啦，一月咧就会开始有其他。新嘅节目会加入啦，咁包括就有铁夫体育会啦，又有铁夫嘅铁夫体育会啦， 系 咁，而且礼拜六咧，亦都会有另外一位，可能大家有听开网台嘅都识得边个系神婆 Ella 啦，咁 Ella 咧亦都会有个新节目嘅，咁就唔系讲文迷嘅，你唔使惊。Ella 嘅节目咧就系、是、呢个爱情厨房，咁啊同大家讲爱情嘅嘢，咁佢琴日都录咗个 jingle 啊，咁节目亦都录咗好几集噶啦，咁啊一月咧就会有呢两个新节目咧就会推出噶啦，咁样，咁然之后跟住落嚟嚟紧，我哋亦都开始咗预备咗一啲新节目，咁预备咗喺呢个 season one 入边会有 season break 嘅节目咧，咁跟住嗰啲其他节目就会喺另一个 season 度咧就 会有几多个度啊？ 而家暂时就有你啦 ，Ella 嗰个啦，同埋有一个讲跳舞嘅，跳舞嗰个录紧嘅。咁、另外咧，阿 Anya 咧，自然疗法嘅 Anya 咧，亦都准备紧佢有个新节目嘅，咁、就系访问一啲人物专访啊，咁样啊，咁都几正面啦，或者几有趣啦、或者系 要一个有内涵嘅人去访问啲有内涵嘅嘉宾， 咪就系咯？呢啲节目唔可以我做噶嘛， 都唔可以我做噶嘛， 系咪？我哋啲烂 get 王嚟噶嘛，咁所以咧，即系密切留意啦，即系。切勿留意啊！所有听众咧就欢迎你继续留喺度原网台啦。咁我哋咧就会一路为大家制造一啲精彩啲嘅节目啊，或者系好有意思、好有感觉嘅节目落去嘅。咁呢个就多谢晒一众听众支持啦，一众嘅 DJ 嘅大家好努力去做啦，咁令到原网台更加丰富嘅节目啦，系咪？好啦，咁啊呢个讲完啦。咁啊，跟住再讲咩？ 跟住梗系讲， 点解次次我哋开亲咪咧都会被萌萌，系咁打一次，但系每次一坐落录音室对住支咪咧，个鼻咧就自动收水嘅。 我开始怀疑呢个自然疗法嚟嘅。 我觉得呢个系阴谋论嚟嘅，即系总之一坐埋嚟录 MJ 十三咧，就自然就冇晒嗰啲伤风啊嗰啲，但系个鼻仍然系萌。 唔系应该系话有正能量咧，就会医好我哋嘅病。 嗯， 你头先梗系有啲负面情绪啦，卓飞 吓系咩？ 肯定系啦。 好啦，咁啊，嗱，咁啊，所以即系每次做录呢个节目都会好奇怪嘅、嗯。总之一坐埋一齐，我哋倾嘢嘅时候咧，就会系咁打一次啊，伤风啊咁样噶。咁但系一到坐埋个麦度咧，就冇事噶啦。咁 超正 系啦。咁啊，你有睇到啦，系嘛？啱啱嗰个上个星期一 有，你系咪讲紧铿锵集？ 系啦，系啊。 喂，小弟当日都在场，虽然冇影到我吓。我出面监工啊！ 你在场咩？你嗰录影嗰日 系啊， 系其实佢有录你噶嘛，但系佢唔知佢剪走咗你。 系啊，唔系咁都好嘅。 佢完全剪走咗你、啊， 都好嘅， 系嘛？ 嗱、因为本身个节目其实讲真个主持系你，咁你先就系可以用第一身嘅角度去讲你自己嘅节目嘅嘢噶嘛。嗯、你冇嚟问一个 partner 你个节目点样做，咁又唔系好合情理嘅。 嗯嗯嗯，咁、样所以 anyway 其实系咯，即系我觉得个节目 O K 嘅。咁 我估唔到你咁有型、啊，有啲电视 系咯，我都我谂住会赚爆，我谂住会赚爆嗰个画面噶。即系我特登叫我爸嗱，你用高清睇啊，会赚爆啊咁样。咁但系出咗嚟啦，咁有啲听众嘅反应都会话诶、咦，几闷咁样，即系有啲好失望啦，系咪？咁当然亦都有，但系咧，即系出奇地有啲听众俾我嘅反应就系好感动。有一啲睇到感动到想喊添咁，咁、我话你唔好搞笑啦， 唔好喊， 有咩咁感动咧？咁嗱，失望嗰啲咧我都理解嘅，因为我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或者中意研究一啲 UFO 嘅资讯嘅朋友入边咧吓，咁、多多少少对 UFO 嘅资讯咧 系 好丰富嘅，系咁的而且确而家即系铿锵集呢个节目咧，系讲紧一啲好初步嘅嘢，即系我嘅意思就系话，我哋嘅听众入边咧，就已经唔会再讲呢个世界上有冇 UFO 噶啦。 呢个非常之老土嘅问题。 呢个已经系非常之老土嘅问题。 你有冇睇过 UFO？ 因为喺 Facebook 甚至乎系喺 Facebook 啊，喺个 forum 嗰度有人问我卓飞究竟呢个世界系咪真系有 UFO 咧？我直头系选择唔答嘅，因为我唔知点样答你好，你明唔明啊？ 唔系，如果我答咗你话，系有嘅，跟住佢就会问，喂，你俾只 UFO 我睇下，啱唔啱先？你俾咗佢睇，佢就会话，咦，你都作假嘅， 咪系咯？咁所以变咗，已经我都唔再选择去答呢啲问题。咁当然咧，对于真系中意 UFO 嘅人嚟讲咧，咁。呢、這个节目系好流，好似好流咁样嘅，即系会觉得仲讲紧有冇 UFO， 有冇搞错啊咁样，有冇外星飞碟啊？即系佢哋仲喺度讲紧呢一个话题，就会觉得系好 old school 嘅，好旧嘅咧个问题啦，已经好 out 噶啦咁。咁但系你亦都要认同一样嘢，的而且确而家喺香港入边咧，系好多人咧都仍然系问紧有冇 UFO 嘅。OK， 咁所以因为咁嘅原因咧，這个节目咁样做咧，其实某程度上咧系我理解嘅。我理解个节目嗰个形式，点解仲系讲紧有冇啊？点样去证明有啊？或者希望去拍到啲乜嘢啊？咁，咁我觉得一样比较感动嘅一个位，或者听众可能有部分听众觉得感动嗰个位咧，我理解就系因为。在一个咁大众嘅传媒入边，而喺一个咁受欢迎嘅节目入边，终于系有一班嘅编导或者系一个导演啦，或者系一个即系佢哋嘅记者咧，系真系开放自己个心，去开始去接触究竟香港地入边相信有 UFO 嘅人，佢哋究竟谂紧嘅嘢系乜咧？咁我其实某程度上我同嗰位。导演啦，咁即系佢嚟拍嗰啲导演咧，咁我佢拍完之后，我都同佢有倾过嘅，咁佢睇完之后，佢话出街之前咧，其实佢哋最后个节目个监制咧，其实系几点讲咧，系几 surprise 嘅，即系佢 surprise 嗰样嘢系话，原来你香港地研究 UFO 嘅人咧，系都几理性嘅噃，都几即系都几用逻辑去谂嘢嘅，即系都唔会话。 好似係話有，跟住就相信曬有啊，乜嘢都信曬啊咁。倒翻轉頭，佢哋都會希望，即係我哋呢班人都會希望係去攞一啲研究嘅報告啊，或者真係去對比一啲事實啊，或者去睇好多相片啊，去嘗試用一個科學嘅解釋去解釋一下究竟呢個係睇錯啊，定係真係不明飛行物體咧咁。咁嗰個編即係個監製佢話：我睇咗呢咁嘅訪問，我係 surprise 嘅。 嗯。 即系佢觉得我哋呢班人系好理性嘅，咁 which is 呢件事亦都系好，我相信即系香港好多观众睇咧，都会睇到哦呢班唔系傻佬傻婆嚟嘅，呢班系真系有理性地去研究呢一啲解释唔到嘅现象嘅一班人嚟，咁所以我谂呢个节目某程度上会令到好多人去谂多啲嘢嘅，即系去有咗个 awareness， 即系话究竟呢个世界上系咪真系净系得我哋人类咧？即系成个宇宙咁大，有可能有其他嘢咧？咁喺我的角度系觉得，即系亨吹达呢次做咧系正面嘅，嗱呢个位听众唔知咩事啊嗱。 点解我次次录音都有啲 着裤？铁夫系你嘅问题，我觉得 次次都有啲嘢 系你嘅问题嚟。 我揾阿神婆 Ella 搞搞佢先啦。啲黄嘢真 系我谂你揾司徒师傅去搞搞佢。 大威力 听众唔知咩事啊？嗱，因为我哋系录音嘅节目啊，喺我啱啱好讲完正话嗰句铿锵集咧系正面嘅咧。突然间个电脑咧系停咗噶，系自己揿停咗。 究竟系你个人？那个性格不正面， 我不是跟你录 MJ 十三是没问题的， 所以都没人有啊！ 因为我哋又试过被人听到刮台的声，系嘛 ？Grat grat， 哇！大佬你铁夫你有啲问题咯，我觉得。 我讲翻头先个 topic 先， 系啦。总之而家正话，而家呢一 part 咧系第二 part 录落接上去，因为系突然间嘈一声个电脑自己揿停咗佢噶， 好奇怪啊！ 系自己揿停咗个录音噶，好恐怖啊！呢样嘢我做咁耐未试过，而我系睇住个铁夫系冇掂过任何掣，佢只系拎住支笔喺度睇紧个时间，跟住突然间佢做个手势话俾我听停咗， 暂停暂停。 唉。好啦， 好继续讲 咁啊，系啦，即系可能亨春集唔想我哋讲佢啊， 可能系啊，一个 follow up 啊，又有用， 系啦，咁但系 anyway 都我觉得都系正面嘅，咁样都都开心嘅，咁又喺片入边亦都睇到阿挺啦，咁亦都即系我啲好朋友啦，挺啦， 阿挺佢之前有上过你以往嘅节目， 有上过，咁我之后亦都有 send 咗 message 俾佢，我我睇咗啦，好睇，咁我话如果咧你系谂住做第二个 documentary 咧，即系有啲听众可能唔知啦吓，如果你有睇嗰个 UFO 嗰个。铿锵集嗰集咧，咁你见到佢哋访问嗰位阿挺咧，咁阿挺其实先前咧就有上过我之前嘅节目嘅，咁我访问咗佢就系佢因为拍咗一套香港第一套讲 UFO 嘅 documentary， 即系个纪录片，咁佢就揾咗好多见过嘅证人啦，攞到一啲片段啦，咁啊摆晒落去就变成一集纪录片嘅节目，咁啊介绍喺香港见过 UFO 嘅人啦，或者佢哋有冇啲相啦，或者有啲 movie 啦咁样。 唔系，如果再唔清楚咧，其实佢系 LMF 嘅成员嚟嘅。 系前 LMF 成员， 大家可以自己揾 阿挺啦咁样。咁嗰即系我同佢访问完之后，大家变咗好朋友啦。系啦，咁样咧就我问咗，我之后再问过佢啦。咁我问佢，我话阿挺啊嗱，如果咧你需要拍第二个 documentary 咧，咁我其实有一啲听众佢可能亦都影过一啲相啦，或者有一啲报告啦，或者佢本身亦都系拍咗一啲片段啦，咁样咁可以提供俾佢嘅咁。咁佢都话好啦，如果我真系拍第二个咧，我就会即系做第二个 documentary 咧，我就话俾你听啦咁样。 咁其实佢有冇消息话真系会做？ 唔知，其实我唔知。因为我都唔系成日揾到佢同佢倾到偈，咁但系即系听众，如果你真系有一啲咁样嘅资料咧，就唔好犹豫啦，即系尽量咧就公布俾大家睇，因为呢啲。我谂而家呢个世代开始越嚟越多人去认识呢一样嘢咯，咁就唔会再好多人会话你黐线啊傻啊，我谂唔会噶啦，因为起码我唔会先啦吓，起码我唔会咁讲啦，系咪？OK， 咁就呢个就系一个即系我谂香港人对于或者应该讲我哋开始越嚟越多人对于呢个外星。嘅文明咧，或者外星即系外星人啦，嗰、那个意识咧越嚟越即系叫做点讲啊，即系越嚟越 aware 到有咧一啲咁样嘅情况出现。 喂，而家好似 aware 到咧，2011年咧有好多荷里活嘅电影都系关于 UFO 嘅、 啊。你呢啲位置入得冇得顶嘅真系，系啦，冇错啦。嗱，咁其实咧，如果 有睇过啦，即系你哋间唔中又追一啲外国嗰啲 trailer 咧，咁你会发现到咧，其实喺2011年咧，嗰啲戏啊，同外星人有关嘅咧，系多到咧，系我谂系有史以嚟都冇咁多啊， 多到流啊， 多到流啊嗱，即系当然啦，有一啲譬如话讲紧即系 transformer， 即系变形金刚，咁嗰啲已经唔使讲啦，因为出年一定有变形金刚啦，系咪？咁呢啲已经系即系荷里活嘅大片啦。咁、逐几套讲啊吓，咁几套讲，譬如有啲嚟紧嘅戏，有套卡通片，出年圣诞叫做 Arthur Christmas， 好似 3D 添啊 ，3D 嘅我都未睇，其实我都未睇个 trailer， 但系一睇到个 trailer 就系有个细路仔同埋只狗，跟住望住个天，天中有只飞碟飞咗落嚟，第三类接触咁样咧，咁肯定系讲外星人噶啦呢啲， 但可能就会用一个较为儿童嗰种 系啊 风格， 儿童啲嘅风格去讲， 去深入你嘅思想啊， 冇错。咁嗱，另外仲有一套咧，就叫做英文佢叫做 Battle， 跟住。Los Angeles 啦，即系洛杉矶嘅一个战争咁样啦，我唔知佢会点译啊吓，即系死啦，我哋好似变咗长焦低炒咁而家，好影评。咁但系呢套戏就系出年三月啦，三月会上。咁睇套戏咧就似系 ID 4嗰啲嘅，即系似系天杀，即系地球反击战嗰啲咧，即系成扎嗰啲飞碟喺上高飞飞下 炒去 侵略地球啊，似系嗰啲戏嘅。咁嗰啲当然佢系比较负面啲啦，咁但系亦都。起码亦都系一种用外星人做一个题材啦，即系一炸飞碟飞落嚟啊咁样。咁呢个我睇个特技有冇得顶啦？咁会唔会好似 Skyline 咁烂咧？就唔知啦。 嗱，插 Skyline 咧， 插嗰啲留翻俾阿 Mandrew 去插啊。 系啦，插嗰啲留翻俾阿 Mandrew 佢哋去插啦吓，阿毛佢哋去插啦吓。但系我哋真系唔知道。但系因为 Skyline 嗰啲直头系飞碟学会俾咗两张飞我。俾咗两张赠， 你都唔想浪费时间去睇。 咁我问咗佢哋好唔好去睇，咁佢话如果去睇啊 ，OK， 即系佢 SMS 俾我就系你 waste some time 啦。 哇，咁大镬啊！ 你浪费下啲时间啦，咁样，咁所以我都冇睇到。咁啊 ，anyway， 仲有啦，史提芬史不保同埋 J.J. Adams 嘅一套讲咗好耐嘅戏叫做 Super Egg 啦。 哇，呢套劲 ！Super Egg 咧都系讲系都系同外星人有关嘅，即系我睇个 trailer 就系个私家车喺度喺条。铁路度同架火车炒，跟住架火车炒碎晒，跟住碎晒之后咧，其中架火车其中一卡咧，架火车其中一卡咧，上都印住美国空军嘅 logo 咧， 上咗锁嘅圆形嗰啲锁， 系啦，系锁晒，跟住嗰啲锁系自动砰砰砰爆开晒，跟住嗰只嘢爆出嚟，但系唔知道爆啲咩出嚟，咁但系佢中间好多啲文字就讲到明啦，即系话呢个系美国军部要将 Area 51即系。唔系一区呢、這个 Groom Lake 呢个 51 呢个地底嘅基地咧，就关闭佢，就将所有秘密嘅资料啊一啲嘢咧，就移走去俄亥俄州 Ohio 嘅。咁、而我运送途中咧就有意外，跟住唔知道走咗啲咩出嚟啦。 好奇怪啊！个 trailer 系讲紧咧嗰一格嗰嗰一格里边咧有啲嘢嘣嘣嘣嘣嘣想冲出嚟咁样，好多人惊。 系啊，咁我又唔明点解同 Super Egg 同超同百米尼有咩关系啊？咁嗱呢个唔知嘅，但系我知道系史提芬史匹堡做出品人。 不过佢一贯嘅作风都系噶啦 ，trailer 就好吸引你。 系啊， 你完全唔知佢讲乜，所以你入场睇。 系咁，你咁讲好似入咗场睇就唔好睇咁样咧。 其实佢有某部分嘅电影又唔系咁好睇嘅。喂，你之前咧咪介绍我睇一套史提芬史匹堡嘅电视剧，系咪叫 Taken 啊？ 系啊。 你几时净系睇下啫，大佬？ 吓、啊、你未睇噶？ 我未睇、啊， 去买碟啦！呢啲戏要储噶呢啲。 嗱，如果你话好睇，其实究竟系嗰套戏有好多 hidden message， 好多好多，成套都系 hidden message、 哦。咁即系所有史提芬史匹堡你都会睇噶啦， 一定睇啦。嗱，仲有啊，除咗呢套之外咧，就啱夹晒我哋今日嘅主题啊。呢套戏咧叫做 Cowboy and Aliens 。即系呢个2011年新麻出嘅，即系我谂五六月咁啦。牛仔与外星人，哇！呢套戏真系听个戏名，真系你真系离晒谱啊！即系古代又有外星人，咁你好吸引啦，系咪？即系一啲好超科技嘅嘢，摆咗喺啲好低科技嘅人入边，咁、 即系等于与场面曹达华见到外星人同佢沟通，王飞鸿打外星人， 系咪好正啊？ 好正， 即系詹士邦， 好正。 即系嗱，呢套戏个主角啦，就系詹士邦嗰个 最新 嗰个啦 ，Daniel Craig 啦，咁同埋有夏利逊福啦 ，Harrison Ford 啦，咁。佢咧两个咧，其实个 trailer 都好正嘅，大家去睇下个 trailer，或者我哋可以摆喺 forum 嗰度俾大家去睇，就睇下有冇放到上 YouTube 咁，就摆上去 forum 度俾大家望下啦。咁 咁、那个 trailer 就系咩呢，就系讲紧 Daniel Clay 总之喺个沙漠度扎醒咗，跟住多咗只手，即、嗯、系电子手 手镯。 咁跟住佢原来系一个通缉犯，俾人拉嘅。咁夏里顺福咧就总之唔知咩恩怨咧，总之佢就要劫走佢。咁喺佢劫走佢嘅同时间咧，大家争持紧嘅时候咧、 嗯， 就突然间有一扎嘅发光嘅光喺个天空嗰度出现。 嗯， 系本来系一条线咁飞紧嚟，突然间嘣一声变咗一扎咁飞埋嚟，系将嗰个西部牛仔嗰个村落系炸毁咗嘅。咁、 嗯嗯、 而去到最后咧。嗰、那个 trailer 嘅最后咧 ，Daniel Clay 咧嗰只手眼系发挥呢个威力嘅，好似龙珠咁样嘅咧、啊，有个燃气弹咁样咧，会弹开晒，跟住 拎起只手，然之后有个镜头 check 咁整起瞄准器，封封封， 系啦系啦，跟住系睇住佢一只手怼冧咗一只 UFO， 跟住夏里顺福咧望住佢 O 晒嘴， 系好正啊呢套戏啊，咁啊唔知乜嘢啦吓，唔知上映之后会点、嗯，但系一定要睇啦，咁、 嗯、 啊深下做啦。但咁即系听众就话啦，喂，咁你今集 MJ 十三你做影评啊，你讲 UFO 嘅、嗯，你讲外星人啊，咁梗系唔系啦，咁梗系要同大家分享另一个 case 啦，系咪、嗯？好啦，咁啊嗱，其实个 case 系咩咧？点解话会夹晒呢一个主题咧？就系、是、因为咧呢、這个 case 咧，点样讲咧？嗱，铁夫，上次你嚟啦、嗯，我哋就你上过嚟两次啦，咁、 嗯、 一次就系讲 Jonathan Reed 呢个 case 啦，系咪？咁另外一次咧就系讲呢个 板仔外星人啦， 板仔外星人咧，即系比罗兹威尔事件再早两年， 1945 系啦，我成日读咗1954嘅，所以我系证实咗我真系呢、這个 阅读障碍， 系啦，冇错。咁1945嘅，咁1945年即系比罗兹威尔事件再早两年啦，系、 嗯、 咪？咁但系今次呢个 case 咧系早好多年， 早几多咧？究竟 呢、這个我要计条数啦。总之呢个 case 咧系1897年， 哇！1897粤语长片年代， 真系牛仔片年代，一成百年前啦。你嗱，首先一样嘢咧，1880几年嗰啲真系牛仔片时代，咁所以呢1897年其实都系好旧、好旧以前嘅美国嗰个时嗰、那个年代嗰啲嘢嚟嘅。咁、如果地点发生一个叫做咩咧，叫做 Aurora， 即系咧。我譯佢咧就叫做奧魯拉一個地方，咁佢呢個地方喺邊咧？呢個喺美國德州嘅、 嗯， 真係德即係德州嗰啲牛仔片嗰啲咧，喺、 嗯、 美國德州嘅咁樣。咁但係咧睇根據個即係聽眾可能要理解一下先。我哋如果好熟嘅咧，咁可能真係講緊加州啦。咁、加州黐住加州就有兩個州，一個叫亞利桑那州啦，一個就係內華達州啦。內華達州就即係呢個 Area 51或者係呢、這個。呢、這个叫拉斯维加斯嘅地方啦，咁、就喺内华达州啦，咁加州就系喺最西边啦，即系譬如洛杉矶啊、三藩市啊嗰啲地方啦，咁就系嗰边啦，就喺加州嗰度啦。咁即系其实睇翻个 map 就系佢一路数过嚟内华达州，跟住亚利桑那州啦，再数落嚟咧，亚利桑那州旁边咧就系、是、新墨西哥州啦，即系话咧最出名嗰个罗兹威尔事件啦，同埋上次呢个圣安东尼奥。呢、這个地方咧都系喺罗兹威，即系都系新墨西哥州。 好似所有 UFO 嘅嘢咧，喺美国都系聚埋一堆。 嗱，而罗兹呢个新墨西哥州旁边咧就系、是、德州，即系话咧新墨西哥州黐住德州嘅、 嗯， 德州下低就已经系墨西哥噶啦。咁但系德州隔篱咧就系、是、新墨西哥州，而呢 Aurora 咧亦都系偏向呢个 New， 即系呢偏向呢、這个。新墨西哥州嗰边嘅，咁所以变咗咧，其实都系嗰个位置，都系嗰堆位置入边，即系美国中部嗰堆位置入边发生嘅事嚟。咁嗱，咁呢个 Aurora 啦，呢个 case 咧，咁就睇翻啦吓，咁佢咧就系1897年咧，咁就喺德州呢度发生啦。发生咩事咧？就系、是、一只嗱，先讲讲个古仔先，咁就系一只巨型嘅雪茄型嘅飞行器。嗱，形容咧系慢嘅，慢飞，但系唔知点解慢飞得嚟咧，都会撞到嘢嘅。 系 佢撞到咩咧？撞到一个风车。 嗱，咁流 咩风车咧？就系、是、以前咧，即系你睇嗰啲牛仔片咧，咪佢哋有啲风车系，即系譬如喺个井下低咁，佢即系喺个井嘅旁边起咗个风车，咁佢会转有好多块叶嗰啲风车咧，咁佢系撞到个风车。 系 撞毁咗之后咧，嗰、那个飞行器咧系跌咗落嚟，跌咗落嚟系爆炸，系碎开晒。 咁而奇就奇，奇就奇在咧，佢嗰啲碎片咧系弹到周围都系啦， 嗯， 而系揾到外星人尸体嘅，系揾到外星人， 仲要揾到添。 诶，佢话唔多一句啫，得一个啫，咁就可能系一个，佢话系好细个嘅外星人尸体嚟嘅。咁、嗯、其实当时你知道当时嘅即系信息嘅传递比较慢啲、嗯，即系可能当时系连即系都仲系要寄信啊， 嗯、 或者系电报啊嗰类咁样嘅传递啦。咁就唔系一个好似而家好先进，你可以打个电话啊，随、嗯、便打个电话咁。同埋佢嗰个地方比较即系比较荒芜一啲啦。咁总言之咧，就系、是、当时有人见到咧，即系嗰个地方嘅人见到嗰个外星人尸体咧。咁佢哋形容啦，佢就话咧，那个尸体咧系爆炸啦，因为经过一个爆炸咧，已经变晒形啦，已经即系严重地变形。 嗯， 但系佢哋凭个尸体变形之后咧，系认定呢个咁细嘅尸体咧，就唔系属于呢个世界嘅人， 即系唔系属于我哋平时我同你面对面嘅地球人嘅样子。 系啦，系啦，即系佢唔系同时属于佢，即系佢哋讲呢个世界，即系嗰阵时讲嘅就即系唔系属于地球人啦。咁甚至有啲人叫佢做呢个做火星人嘅船长添，即系佢哋译佢个名叫做即系火星人船长啊咁样。咁因为咁嘅原因咧，佢哋觉得其实佢死得好惨啊。 嗯， 咁佢哋做咗咩咧？佢哋居然咧系好正规地同佢落葬咗，落去喺呢个 Arola 附近嘅一个坟墓入边。 咁奇怪， 葬咗佢之后咧，系冻咗块板嘅， 写住啲咩啊？ 嗱，其实当时咧，佢哋即系嗱，其实个古仔系好简单嘅啫、 嗯， 只不过就有只嘢飞咗埋去，铲咗个风车，跟住怼咗落去，炸开晒，跟住咧就执咗嗰个外星人尸体，就埋咗佢，跟住咧就装， 跟住仲有好好手尾咁样摆埋个石碑喺度， 摆埋个石碑喺度，咁、那个石碑咧其实系冇嘢 marking 嘅、 哦、 ，suppose 系冇嘢 mark 到嘅咁样，咁呢件事咧。就是1897年发生啦，咁其实呢件事就好似冇好简单一个故仔啦，咁我哋 MG13 呢集又远啦，咁唔係嘅。咁但係点解呢件案件几有趣呢，同 Jonathan Reed 嘅 case 呢有啲相似，就係佢亦都会有人去举一啲证据出嚟啦、 嗯、 又同圣安东尼奥呢个案件亦都好接近嘅呢，就係、是、亦都执到好多碎片啦、 嗯、 即係有人执到碎片啦。 嗯， 而當地嘅人亦都係將啲碎片抌到落個井度啦。 嗱，所以就係話咧，唔係淨係中國人做嘢求其嘅，嗱，美國佬都好求其嘅有陣時。 唔係，尤其當時佢根本佢哋冇一個步驟，冇個程序去處理啊嘛。 佢冇個 concept， 嗰啲外星人，啲資料要去調查嘅，咁佢又冇嘅， 佢冇嘅。佢哋仲同佢落葬添，風光大葬添咁。咁跟住，但係嗰件案件亦都好似 Jonathan Reed 嘅 case 咧，有好多位俾你反駁嘅。 嗯。 咁你反驳嗰个位咧，其实你听众咧，听众朋友咧，系真系要去谂一谂，究竟有冇可能咧、 嗯？ 但系当然啦，其实而家仲系一个谜嚟，因为其实要证明咧，仲可以证明到嘅。咁只不过去到而家呢一个位咧，而家唔知做紧啲乜嘢，因为咁过去呢100年嚟一路都有人咧，有好多外国嘅飞碟学会咧系尝试去做调查啦，攞报告啦，各样啊咁样，咁所以变咗呢个部分咧，跟住落嚟咧就可以讲俾大家听啦。 嗯 嗯，咁但系咧嚟到呢个位咧，我哋 休息一下先， 休息一下先， 伸下鼻涕先，你睇我闻晒， 系啦，冇错，转头翻嚟， 好，转头翻嚟再见。又翻翻嚟啦，卓飞， 正话就系断晒啊，录到，希望而家播个机会好啲啊。 喂，我有个问题咧，头先喺柯叔叔嗰阵谂起，上次咧我睇铿锵集咧，因为我在场， 喺讲紧呢个 case， 突然间插呢个入嚟， 系啊，唔得，我一定要问啊，个心好唔舒服，录唔到落去。喂，上次咧睇铿锵集咧，佢就话嗱，佢咧就 call 咗你嗰句，我好失望。因为呢你个 case 名系假嘅、 就是、 跟住呢啲网友呢又信以为真，所以好失望。但我嗰日喺现场㗎嘛，明明就冇问到嗰个问题喎，咁搞鬼。 首先呢呢个世界呢就咁嘅，人传人呢就会咁样㗎啦。我冇讲过我好失望，我即係话我係有啲失望。 啊啊啊 系我系有失望嘅啫。咁、其实嗰、嗰件事唔系真系话嗱，嗰、个 case 我由头嗱到而家我冇话过 Jonathan Reed 个 case 系假下。 喂，我哋喺个节目就系讲到明，我哋俾个 case 出嚟，我哋觉得有啲嘢系真，有啲嘢未必系可信。 系啦，我冇讲过嗰个 case 系假。 要啲听众去思考嘛。 我 哋根本我 失望系有啲听众冇思考噶咋吓，即系我唔系觉得嗰个 case 系假噶。 喂，呢样嘢为庆噶，你明唔明啊？即系点解我哋摆个咁认真嘅态度出嚟，然之后咧，其实我哋系冇话嗰样嘢系假，我哋唔会讲啲假嘅嘢出嚟噶嘛。即系若果系假嘅，那个 case 系好唔可信，我哋亦都会讲明。但系 Jonathan Reed 嗰样嘢系根本就 end up 到而家都系未有结论噶嘛？ 系系系，不过似好多人话佢系假啫。咁但系唔代表一定系假噶嘛？ 咁系咯，同埋世界嘅嘢系你唔可以。 好多人都话你个鼻系假噶咯， 好多人都话林峰个鼻系假添，系咪先？ 系咯，咁但系唔一定系假噶嘛？ 系啦，喂，但系我想问翻先，究竟嗰条问题佢问啲咩？你记唔记得？ 唔系，其实佢问题系问我对于听众翻嚟 feedback。即系喺个 forum 嗰度嘅 feedback， 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开心？咁我系答佢，其实我系觉得失望嘅，因为我系希望听众系自己去再做多啲 research。咁当然当日录嗰个嘅时候咧，系有啲失望嘅。咁但系之后系有听众揾咗好多资料，揾咗好多嘢铺上嚟咧，系令到我唔失望嘅。咁只不过佢录影嗰刻我失望啫。但系录影完之后我系唔失望嘅。 喂，你讲起失望咧，我仲有啲嘢不吐不快。嗱，我知道咧，好多听众咧系好支持你嘅，亦都好支持原网台嘅。咁但系我觉得咧，如果系譬如听众，你真系有嘢想讲咧，你可以透过我哋原网台嗰个讨论版咧，去即系问一下啲问题啊。 有咩咁失望咁你？ 即系我会觉得有嘢想问嘅时候咧，你未必一定要自己屈埋喺个心嗰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而家咧呢个年代好中意咧就系啲问题自己转头个尖啊嘛。咁有啲问题可能我哋真系知道答案啫嘛。咁其实各位听众可以放上去卓飞啊 M G 十三个讨论版，不如我哋大家一齐好 friend 咁样一齐好 close 咁样好 warm 咁样去倾下。 咁点解你都未答我，咁点解会失望？ 即系我会觉得嗰个 feedback 系 少咗而家系嘛？ 少咯。哦、但我知道听众系有质素啊嘛，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就失望呢样嘢咯。 唔使失望嘅，我哋即系坚持自己做，我哋最紧要系一样嘢坚持。咁慢慢做落去咧，系会越嚟越多 feedback， 越嚟越多反应嘅。 系，我绝对有，绝对有。 所以我觉得呢个唔好失望，即系唔系净系讲 M J 十三，成个台所有节目都系要坚持做落去咯。 铁夫体育会， 冇错。好啦，嗱，唔好讲又参与咗，因为今集真系好似喺个牙时间咁啊。因为 OK， 咁讲翻呢一个 case 啦，呢个 Arona 呢个奥露娜呢个 case 啦，咁就即系讲过呢个撞毁咗事件咧。咁其实咧系拍过一套戏嘅，1986年咧拍嗰套戏叫 The Aurora Encounter， 即系讲紧呢个奥露娜接触事件嘅咁样。咁呢件事已经系100年前啦，即系当然到而家系去讲到系真定假啦。因为 Jonathan Reed 咁近嘅 case 都讲唔到，你100年前嘅 case 点样讲到咧？咁但系因为呢件事咧有好多疑点啊，或者有好多嘅唔同嘅。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因為咁樣咧，就好多報紙啦，或者好多雜誌啦，或者好多 UFO 嘅機構啊，或者好多嘅團體咧，都會去調查呢一件事究竟真定假嘅。咁正話講咗俾你聽，就係一個大約嘅故仔。咁但係佢當然實際上佢係有一個好 details 嘅 report 啦。 頭先咧，你第一節咪講到話咧，啲碎片撒到周圍都係，然之後咧就可能有少少求其咁樣就咁堆埋佢嘅。之後個發展會係點樣？ 嗱，其實不如咁樣啦，由真系最开头去讲啦，咁其实咧讲紧嗰个情况咧就系朝早六点钟嘅，就朝早六点钟咧，咁就系突然间咧喺呢个即系你可以幻想到啦，当地系一个即系一个好一个牧场啊，即系喺一个荒好比较旧式啲嘅地方，咁有啲牧场啊，亦都有一啲嘅风车啊，咁喺度转转下，系突然间cowboy电影咁样，突然间系无端端唔知点样咧，系有一只。雪茄型嘅长型嘅飞船咧，就系喺个呢个 Aurora 嘅天空嗰度出现咗啦。咁佢话咧，其实呢个飞船咧系比较偏向喺即系飞紧去北边嘅。Aurora 嘅北边啦，咁样，咁同埋都几接近地面嘅，佢嘅讲法。咁当然啦，嗰啲风车唔系好高嘅啫，咁你撞到嗰啲风车都应该飞得好近啦。咁亦都唔明点解佢咁低飞啦。OK， 咁佢就当时咧，佢哋形容咧就系话呢件嘢咧就系银色嘅，就系金属色嘅， 咁但係呢就好光嘅，即係好 shiny， 即係好靚嘅，就唔係好舊咁樣嘅。咁佢其實呢就係話呢件咁嘅物件啦，咁就係飛咗呢大約係個速度係勁慢呢，即係每小時大約係10-12 miles。 嘩，好慢㗎喎。即 係我哋開車慢車咁飛咁樣啦。即係仲要慢過你喺停車場嗰、那個咁嘅速度啦。咁、其實呢佢係一路飛緊啦咁。咁但係呢佢飛會飛過咗一個公眾嘅廣場啦。咁但係呢佢一路就向住北邊嗰邊飛㗎嘛。咁佢呢其實飛到去附近呢有一個叫做有叫 Proto 嘅法官。咁、我法官佢嗰度可能有隻地啦，咁亦都有間屋啊咁樣啦，咁即係佢喺嗰度住啦。咁而佢嗰間屋嘅附近呢其實就有一個風車，即係我哋正話講緊嗰啲舊式牛仔片嗰啲風車呢，咁佢就喺嗰個地方有一個風車嘅。咁嗰隻嘢呢就唔知點解慢飛到咁慢又控制唔到。就冚咗埋嗰隻風車， 炒咗，操作 炒咗埋風車度呢、其實係發生一個好嚴重嘅爆炸喎、即係發生咗一個爆炸，咁、然之後爆炸呢亦都將啲碎片呢即係彈到去幾英里以外嘅地方啦、就包括係一啲地下，即係飛到地下都係啦，亦都破壞咗佢嗰個，即係成個風車已經撞毀咗啦，同埋佢有個水塔嘅，即係佢哋嗰陣時有啲水塔呢、即係起到好高，有一嚿嘢入面係裝水嘅。咁嗰陣時，即係嗰個100年前嘅 即係儲水， 嚇儲水嗰啲啦，係啦。咁佢即係基本上撞毀咗之後咧，仲要跌咗落去啦，就將嗰個法官嗰、那個花園咧係燒曬，即係毀破壞曬啦，冇咗噶啦咁樣。咁當時咧佢哋即係撞咗之後啦，咁亦都冇講過詳細情況，因為已經隔咗咁耐啦。总之就系话，当时嘅人咧去到现场睇到咧，佢净系见到咧呢一只船咧，似系俾一个人坐嘅啫。嗱，唔知佢点样去 judge 嘅。总之佢话似系俾一个人去坐噶啦。咁、而当时剩翻落嚟嗰个那个人咧、即系坐入边嗰个驾驶员咧，亦都系跌咗出嚟。咁因为佢发生过一个大爆炸啦，咁佢话嗰个人咧已经系完全系破。佢英文寫直係 badly disfigured， 即係完全毀曬變曬形啦咁樣。咁但係佢哋睇落去呢就覺得咦點解呢件嘢咁奇怪呢，即係可能佢毀咗容啦，或者已經係燒到亂曬啦咁。但係佢睇落去有啲冇受到傷嘅地方，睇落去呢就唔似係呢個地球嘅人嚟嘅。咁佢哋當時就形容咗，佢哋俾咗個名，佢叫就火星嘅駕駛員啦咁樣。好啦，咁其實呢件事咁當時講完之後咧，係冇乜一個特別嘅點講，即係唔係好大件事嘅啫。即係對於當時嘅人嚟睇，可能當係一個古仔啦。即係唔係一件好多人去理解或者好多人去講嘅一件新聞。 其實會唔會係因為當年嘅人對啲自己唔知嘅嘢，可能佢個求知欲望咁大， 一嚟啦，二嚟同埋，因为当时始终可能都系要用报纸咧，咁亦都唔系太过点讲啊？ 嗰、那个消息唔系咁流通。 一嚟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变咗就唔系咁多人去认识到呢件事啦。咁好啦，咁就直呢件事完，其实呢件事系1897年，好啦，但系呢件事完咧，完咗啦。到1973年啦，一跳到1973年5月24日啦，咁就另外一份咧就報道啦，就係話 OK follow up 一個 case， 佢就話咧喺呢個叫做 Aurora 呢個喺德州嘅一個小鎮啦，喺佢北邊咧有一個好細嘅墳場，咁佢墳場入邊咧就裝咗一具1897年嘅太空人嘅屍體。而佢強調咗幾次咧，就唔係由呢個世界度嚟嘅。咁就係呢個係一個即係根據即係當然佢報告呢個就根據呢個國際飛碟嘅即係聯盟啦。咁佢講啦，咁當然佢哋講到就係當然係有派人去睇啦。咁佢派人去調查呢件即係呢個 UFO 啦，係究竟係乜嘢啦？同埋咧亦都做咗一啲嘅叫做咩啊？即係法律用一啲法律程序咧，希望咧去起翻个坟，掘起嗰个 body 啦，咁同埋即系当然佢哋要去同法庭嗰啲嘢申请啦，咁就要去做呢啲嘢啦。咁当时呢个咁样嘅行动咧，就由一个叫做 Hayden Hewitt 嘅人咧， 去安排嘅，去策动呢一个咁样嘅，点我成日用策动咧？即系 去 in charge 呢件事啊，就系希望可以安排到去起翻嗰份。抄下嗰只系咩嘢嚟啦？咁当然咧，佢 check 过用佢哋当时用咗一啲金属探测器嘅，咁就去 check 嗰个坟嘅。 嗯 ，OK。咁但系咧，佢 check 嘅时候咧，就用咗三个月时间咧，佢哋系肯定到咧，即系 check 唔到，check 唔到嘢。 嗯，点解咧 ？check 唔到嘢。咁但系咧，佢其在咩咧？佢 check 到当时呢个叫做呢、這个叫 proto 咧，呢、這个法官咧，佢、有个水井，佢发到 check 到个水井入边咧，就系、是、咦入边系有啲金属嘅，即系有个反应，有个金属嘅反应咁、样。咁佢哋当时咧就可能佢哋当时亦都系 check 到系咁上下啦，咁亦都差唔多要完啦。咁但系喺呢件事要完嘅时候咧，突然间咧就有嘢啦。两日之后咧，佢哋又再公布啦，即系第一个报告出咗啦、即系出咗个金属嗰个报、那个调查报告啦。两日之后咧，佢话我哋揾到一个未死嘅证人， 咁坚 一个91岁，即系当年啦，1973年91岁，即系而家应该系死咗啦，系嘛？一个当年系91岁嘅一个女仔，即系一个女士啊。而喺去到1897年嘅时候咧，佢只系15岁嘅啫。咁佢咧就话啦，我基本上咧。已经差不多唔记得咗有件咁嘅事噶啦、直至到最近我睇报纸，我先睇得翻。咁、即系话，其实呢佢哋去做呢个报告呢、這个调查咧、就即时做完报告就出报纸啦。1973年，咁、而呢个女仔咧睇咗份报纸之后咧，佢 recall 翻啲嘢，跟住咧佢去揾翻呢个呢件事，跟住佢就话俾你听啦，我基本上已经忘记咗啦，但系直至到我睇到份报纸我先知。咁佢话咩咧？其实佢细个嗰阵时咧，佢嘅父母咧。的确确咧系听到系有撞位事件啦，咁佢哋就想去啦、即系佢哋想去睇啦。咁佢嗰阵时就系15岁嘅女仔，咁佢就话其实佢就捉住个爸妈，佢话我想跟埋你哋去，我想跟埋你哋去咁。咁、但系当然咧，嗰、那个爸爸嗰、那个妈妈咧，亦都系当时系唔俾佢去嘅。总之就系你唔准去啦，总之你就翻去，我翻入屋，你唔准跟我哋去啦咁。咁嗰件事就系话点解咧？因为佢哋担心。唔知嗰啲碎片会有乜嘢影响，OK， 佢哋唔肯定会有啲咩影响，咁跟住咧就冇俾佢去，就完全唔俾个女仔接近嗰啲碎片，咁佢哋都去睇现场，咁可能佢哋系冇执到啦吓，总之冇执到，但系咧佢呢个女士咧吓，呢个91岁嘅女士咧，其实佢系好记得佢话当时咧，佢哋只系执翻呢个飞行员，即系嗰个外星人，佢叫佢做 small man。即系呢个小人啊嘅剩翻落嚟嘅骸骨嚟嘅，即系话剩翻佢炸到已经支离破碎啦， 融融烂烂 系啦，就佢哋将佢执翻佢嗰啲嘢咧，然之后咧就将佢咧系埋葬咗喺呢个 Aurora 嘅坟场入边。 哇，好有心啊都。 可能当时嘅人比较 有爱心， 有爱心或者系淳朴一啲啦。换转嚟，而家美国第一件事俾人捉咗去。即系俾人执到嘅话，我第一件事我攞上报馆度卖钱啦，系咪？喺中国人啊，即刻执咗嚟食咗添啦，系咪？ 系啊，以烧好啊，定系炖好咧？ 系啦，冇错，系乜嘢都攞嚟食噶嘛，中国人啱啱先？咁、所以系咯，即系嗰个案件系去到呢一度，咁佢哋揾到呢个叫91岁嘅呢个女仔，咁当时佢冇开名嘅，呢、份报纸冇开到名嘅，因为惊影响到佢啦。好啦，咁然之后咧，佢亦都继续落去咯，即系话嗰个报。即系嗰啲报纸继续开始去追查呢件事啦，佢亦都系去讲翻呢件事，即系讲翻话 ，OK， 佢哋去到揾到一啲金属嘅碎片，就喺边度揾到咧？就喺、一个叫 Oaks Gas Station 啊，即系一个油站啦，油站嘅一个地方度揾到个碎片。嗱，其实呢个 Oaks Gas Station 系咩咧？即系呢个油站系乜嘢咧？呢、个油站嘅前身咧，就系、呢个法官。嘅农场啦，即系话佢喺翻，即系当年系法官个农场啦，跟住法官可能搬走咗或者死咗啦，跟住将个农场就卖咗俾一个叫做 Oaks 嘅人啦，咁佢咧就将佢变咗做一个油站啦，即系加油站啦、当然你唔系好似香港嗰啲显赫啊、加勒士嗰啲咁大嘅集团噶嘛，你喺美国嗰啲油站系可以家庭式。去开噶嘛，总之你有嗰啲一座座嗰啲一泵气泵油嗰啲泵咧。你就可以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开到个油站㗎嘛、即係唔係话咁 規定㗎嘛，喺美國嗰啲地方，因為大㗎嘛。咁佢呢個叫 Oaks 嘅人呢，就買咗呢個地方，就做咗呢個油站。咁佢哋呢喺度驗嗰個金屬探測器嘅時候呢，就驗到嗰度附近呢係有金屬嘅，即係搵到一啲金屬碎片啦。咁但係呢佢話好奇怪喎，個反應就係咩呢，嗰啲嘢睇落去呢係鐵嚟嘅。 係。 但係呢佢係唔受磁場影響嘅。 即 係嗱，鐵即係你攞鐵夫。 同佢攞個磁石磁我， 你一攞個石頭，你咪攞個磁石係會黐住你㗎嘛。 係啊。 係咪因為你係鐵組㗎嘛。 係啊。 係咪先，但係你一個釘或者你一個萬字夾，你係會被磁石攝到㗎嘛。 石油攝實啦。 但係佢話佢執到嗰啲鐵呢係唔會被磁石攝到嘅。 咦，即係即時話好似係類似鐵嘅 material 㗎喎。 係啦，當然啦，佢冇講到係乜嘢啦。佢當時亦都執到就即刻講啦。咁但係佢嗰個教授亦都講過，佢其實奇在咩呢，佢係好 shiny 嘅， 即係好閃亮， 好閃亮嘅，即係好 shiny， 而且佢都同鐵，即係拎上手睇落去同鐵係好接近嘅，但係佢係好 shiny 嘅鐵，而且佢係唔會受，總之其實其中一嚿鐵，但係佢又唔會俾磁場吸引到啦，咁所以呢個呢就一個好奇怪嘅嘢啦。當然啦，佢哋亦都希望呢係去掘嗰个坟啦，咁喂，话俾你听，如果我话俾你听，嗰、那个坟入边有外星人、哦，系咪先？系人都想去掘噶啦。 我仲等批文，我今晚就即刻搭车入去。 嗱，个问题就系咁啊，因为喺外国政府，可能佢哋做嘢都始终系要等批文嘅。咁、你唔系中国内地咁样嘛？话掘就掘你噶嘛，冇噶嘛， 翡翠灯。 咁所以佢哋基本上系因为有一啲唔明嘅理由啊，唔知咩理由啦。总之当地嘅嗰、那个坟墓嗰、那个即系嗰个坟墓嘅协会咧，就阻止佢哋唔可以俾佢哋去掂嗰个外星嘅尸体，即系所谓传闻有个外星人尸体啦。当然啦，佢哋成功地咧，因为佢哋冇可能咁大个坟墓咁坟场，我唔讲俾你听，你唔好全部起晒咩？系咪？你梗系冇可能揾到系边一个啊嘛？即系你要知道系边个，你先会去揾啦。咁所以佢哋冇去俾到资料，亦都保留咗呢啲资料喺度。所以当然去到而家，究竟嗰个外星人系喺边一个坟墓入边咧，系冇人知嘅。系冇人知嘅。OK， 咁当然啦，喺呢个 Aurora 呢个城市入边咧。是有出现个军队出现的。咁嗰啲人话点解美军会系喺 Aurora 嗰度出现嘅呢，咁但係当然啦，如果你系熟悉罗兹威尔呢，其实因为点样讲呢， Aurora 系好接近罗兹威尔嗰个地区嘅，即系对比成个美国地图嚟讲，佢系相对系接近嘅。咁佢所以变咗有军队喺嗰度呢系唔出奇嘅。OK。好啦，咁跟住仲有再去落去再睇件事呢，就係、是、会唔会其实美军已经係攞咗个尸体呢，唔知嘅。咁好啦，直至到再后期啲啦，咁佢哋继续去做一啲调查啦，继续去攞一啲金属探测器啦。咁佢呢就发现咗呢点讲呢，佢去到一个坟场嗰度，就揾到其中有一个坟墓入面呢有金属反应。有一个好重嘅金属反应，有一个急好重嘅反应。好啦，咁、那个反应就係咩呢，咁佢哋就会唔会係呢个坟呢，会唔会就係呢个入面有外星人尸体呢，咁、当然佢哋要掘啦，咁但当然亦都係个协会阻止佢，你唔可以掘啦，你唔可以掘啦咁样。咁但係个问题就係咩呢，佢哋冇掘啦，跟住佢哋走咗啦。走咗之后呢，隔咗几日佢哋返去之后呢，嗰、那个坟呢係俾人掘咗嘅。 又嚟一招。 而且个坟呢係乜嘢都冇，淨係剩返一条三寸嘅铁通插咗喺度啫。即系嗰个坟系俾人掘走咗，而佢哋再做测试咧，系冇咗嗰啲金属反应噶啦。 哇，做得好彻底。 唔知就其实我呢件事几得意，几有趣，一个谜咁样啊。咁当然啦，去到嗰度嗰一刻，佢哋都冇办法啦，咩都做唔到啦，佢哋都应该要收工啦，系咪？咁就因为咁嘅原因咧，佢哋就呢个调查咧，亦都去到呢度咧就过一段落。咁但系呢个调查过一段落啫，仲有其他调查一路落去噶。咁 喂，正常嚟讲呢，嗰啲 UFO 嗰啲，譬如 UFO club 啊，即係外国嗰啲啊，或者对 UFO 有兴趣嘅人呢，应该狂追猛打，或者去现场去 探测啊，睇下会唔会有其他碎片啊， 嗯嗯嗯， 或者系做另外一啲嘅实验嘅，你点样睇呢样嘢？点解好似冇头冇尾嘅？ 嗱，其实系一路有其他去追踪啊，咁当然跟住落嚟会讲啦。咁但系咧，亦都有人提出个疑问，佢话喂，会唔会系当时你而家讲紧嗰啲咁嘅飞机，即系嗰啲会唔会系当时人类最早研制嗰啲飞行器啊？咁、嗯、嗱，但系咧，佢呢个1897年咧， 系 讲紧系6-7年前啊，系、嗯、即系应该话系呢个点讲啊？有一对兄弟咧，叫 Wright Brothers 啦，佢哋咧就发明，即系佢哋做咗好多飞机出嚟，就是、第一次成功试飞、第一次成功试飞7年前，就系、是、呢个 Aurora 嘅事件，即系话嗰个事件嘅时候，根本就好难去理解点解会。会有一个飞行 物体 喺上高飞， 嗯， 系咪？嗱，咁你会唔会估系嗰啲热气球呢？ 热气球，我其实我不嬲都唔相信热气球呢个理论。讲真， 嗯， 我觉得用热气球呢个理由去做 cover up 咧，系好流，即系喺我觉得啊吓，即系嗱，譬如话你而家香港，我见到有 UFO， 咁好多专家都话啊，可能系孔明灯，可能系孔明灯啊，可能系一啲光嘅折射。咁而家都有好多科学嘅理论啊，科学嘅考察啊，去睇啊。咁啊，当年你系冇呢样嘢噶嘛。 嗯嗯。 咁同埋，我会觉得热气球我唔会觉得全美国系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热气球升空。 嗯， 呢个系我个人已经认为。 嗯嗯嗯。 同埋佢之后嘅探测根本就唔系热气球嗰样嘢咧。 系啊，冇错啦。嗱，好啦，咁跟住咧，亦都有另外一啲报纸啦，咁就需要去做一啲调查啦。咁就佢哋去做一啲调查嘅时候咧，就去揾到一啲 ，OK， 应该点样讲咧？喺一个荒废咗，佢哋报告啊，个报告写啊。在一个荒废了或者一个破坏了的风车入面旁边呢有一个井。 嗯。 个井入面呢就找到一些金属的碎片。 这些才是证据嘛。 找到一些金属碎片、哦。咁、样呢就同埋呢他们都相信呢是有一个外星人的尸体呢是埋葬在附近一个坟墓啦。这个是另一份报纸写的东西啦。咁、好啦，咁那个碎片是什么呢？咁那个碎片的地方呢就属于一个叫做 Mr. Brownlee Oaks 的人，即是正话讲的一个油站、那个叫 Brownlee Oaks 啦。咁、他呢其实呢是1945年呢、即是圣安东尼奥事件那年呢、他就买了这个 proto 这个法官的这个地啦。咁咧，佢就當時咧，佢就呢、這個 Oaks 嘅人咧，亦都將喺個井入面啦、即係將佢嘅一啲碎片咧就清理咗嘅、但係佢話佢遲啲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即係佢當然因為佢要用嗰度嘅水去飲水嘅，嗰、那個井嚟噶嘛。咁、而當然咧，即係話講緊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佢清理咗啦，買咗喺嗰度住咗落去啦，亦都係飲用嗰度嘅水啦。咁而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佢係嚴重地患上咗呢、這個。一种病，OK， 咁但系嗰种病我要 check 一 check 嗰种系咩病先，转头话俾你听啦。咁即系佢患上咗嗰种病，咁佢嘅解释就系话，其实咧我患上呢种病咧，系因为我饮咗个井入边嘅水，因为嗰啲水嘅入边咧系有一啲碎片喺度跌咗落去个井入，抌咗落去个井入边，而染污咗嗰度嘅水，因为咁嘅原因，佢饮咗啲水咧就得咗呢个病，OK， 咁好啦，咁。我点算呢？我有个咁嘅病，咁我第一件事做咩？我梗系上嚟封咗个井佢啦， 一定啦。 咁佢就将个井咧就封咗嘅，用混凝土系封咗，直头系封晒，等佢唔可以再用啦。咁样， 哇，好彻底、哦。 系啊，因为梗系啦，你去到咁嘅环境，你会病啊嘛，系咪？咁、佢封咗个井，咁就唔再用嗰度嘅水啦。咁，咁、嗱，好啦，去到呢一刻咧，其实有啲位咧就开始有啲人，好似 Jonathan Reed 个 case 咁，有啲人咧就开始去话：，喂，你单嘢好流噃，你单嘢好假、哦，点解咧？因为佢话嗱，首先当地咧就系、是、做即系生产棉花嘅，即系生产嗰啲棉花嗰啲主要嘅地方嚟嘅。咁、佢就系话，因为当时咧系发生咗一种嘅。一种嘅大自然嘅灾害啦，咁而令到个棉花咧系失手嘅， 咁所以嗰个城市，佢话嗰个城市当年嘅经济咧系好严重地破坏嘅。你谂下，成个地方都用棉花出手。 因为其实咧，嗱，我自己之前就做过厂房嘅，咁亦都知道咧，棉花一失收就好大镬嘅。因为点解棉花会失收咧？就因为个天气嘅影响，令到套唔到丝之如此类。 系， 咁你冇咗棉花，你做衫亦都有问题，做好多嘢都会有问题。 棉花喎咩措施啊？ 唔係啊，即係如果棉花去生產嘅時候，如果天氣變啊，天氣性咧，佢做唔出嘅呢樣嘢木棉。 OK， 咁嗱，咁佢就當時因為有啲發生一啲問題啦，咁令到天然災害，令到佢個棉花失手啦。咁而亦都好短嘅時間咧，喺嗰個城市嘅西邊，亦都係發生有幾個即係、就是、幾個建築物咧，係發生呢個大火啦。咁。亦都差唔多係令到好多人呢都失去咗佢家园啦，亦都被隔离咗啦，因为有个自然灾害，可能有啲疫症呀咁样嘅嘢啦。咁最后呢仲有呢就係喺有一条喺 Arola 27里附近嘅一条铁路啊，佢哋係本来计划咗㗎suppose 係要穿过呢个 Arola 嘅。咁係一个经济命脉嚟嘅。即係如果佢穿过呢个 Arola 呢，就会带到好多外地嘅人嚟啦，或者係个交通会流通啦。但係呢佢到最后呢係冇做到呢件事。佢呢係绕过咗呢个地方。OK， 咁好啦，出咗嚟好多咁嘅情况呢，就係、是、令到 Arola 呢个经济呢係死到不得之了嘅。所谓死到不得之了呢，即係话经济已经跌晒啦，跟住啲人亦都开始系即系生产唔到个经济嘅问题啦。咁、而当地咧有一个人咧就系、是、叫做 Hayden， 咁佢咧就系、是、出咗名咧喺呢个城市入边咧系中意讲笑吹水嘅人嚟嘅，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咧， 用树头讲故， 即系好出名系呢一类咁样人嘅。咁佢就话啦，当时咧佢系想讲一啲古仔出嚟，令到 Arola 呢个地方咧系起死回生嘅。OK， 咁当然啦，佢冇继续去 follow up 呢件事咧，但系佢只不过喺佢个报告嗰度咧，就出咗一份咁样嘅报告，即系话我觉得呢单嘢系假嘅，因为系咁嘅原因嘅啫，咁亦都唔会，亦都冇报告过佢去揾呢个外星人尸体嗰件事啦，即系冇讲过嘅。咁但系好啦，呢、這个就系一九几多年啦，正话讲一九，我唔记得 一九七几系嘛。 冇寫到幾多年啦，總之係有咁報告啦。好啦，但係去到1979年咧，《泰晤士報》咧，《泰晤士報》啊，都要 呢個先就係殿堂級啊，大佬。 《泰晤士報》冇錯，佢先至去再講，再去報呢件事。咁、當然咧，亦都 interview 咗，即係見咗一啲人啦。咁亦都係寫咗一啲佢嘅報告出嚟啦。咁佢報告寫咩咧？我哋轉頭翻嚟。 好，轉頭翻嚟 MJ 十三。 好啦，翻翻嚟 MJ 十三， 大家好啊， 仍然系卓飞同铁夫喺度啦。 系， 好啦，嗱，咁啊，正话讲个 case 啦，咁啊，讲咗一啲即系好多报纸啊，好多即系报界嘅人咧，都走喺嗰度做调查啦，咁样。咁其实咧，当时仲有另外有啲 hoax 咧系出现，即系有啲人觉得佢呢个系一个即系作嘢啦。除咗就系话嗰个人系会吹水啦，希望带翻个经济翻嚟之外咧。亦都開始咧，有人去講啦，話喂呢、這個查翻個歷史，喺呢個叫做 Pluto 嘅法官當時根本就冇一個風車嘅，佢根本係冇擁有過一個風車嘅，咁所以嗰件事根本係唔真實嘅。 係 嗱，你睇到其實報紙有啲報紙或者亦都有啲人開始去 cover up 呢件事啦。當然啦，後期係美國軍部亦都有份 cover up 啦，又係話係。热气球啦， 唔系越 cover up 咧，就觉得呢单 case 越有兴趣去研究。 系，其实好得意嘅，因为睇翻啲相片咧，我哋可以 post 翻啲相片喺个 forum 度俾大家去睇下。 好， 当地嘅报纸嗰啲相片我哋都有啦，而且亦都睇影到当时个坟墓咧，即系个坟场嗰个门口咧，系有一个 sign， 个 sign 上高系有只飞碟嘅，系好有趣嘅咁。 咁但係點解你成個市政府都會咁樣做呢，或者成個小鎮嘅政府都會咁樣做呢？唔、排除可能真係想做到一啲似係旅遊振興旅遊嘅嘢啦，即係多啲人嚟呢個城市去睇㗎嘛。咁、所以唔奇嘅。咁但係呢佢哋首先個哭就話呢個法官根本冇一個風車啦。咁而且呢佢哋話去對比嗰啲證人嘅口供呢，就越對比呢就越出奇啦。 點解？ Okay, 有好几个唔同嘅证人或者好几个唔同嘅口供睇返呢、当时啲人话啊係啊係啊，我见到嗰隻咁嘅飞行器啊，好长嘅雪茄型嘅飞行器嚟嘅，佢个尾呢係有翼嘅，有几隻翼伸咗出嚟嘅， 好似导弹咁 喎，似係咩呢、我觉得似係以前二次大战嗰啲热气球飞船啊，即系长型嗰啲飞船咧， 你咁样讲啊，真系 后边有几块叶咁样嗰啲咧，咁佢咧，但系嗰啲可以载好多个人噶嘛，即系当然有啲系载一个人，系啦，似系嗰啲，咁但系嗰个年代究竟有未咧？第一样嘢，咁但系咧又有证人开始讲啦，嗱，嗰啲只嘢好劲噶，我睇落去咧，佢似系一条鲸鱼咁样嘅身形嘅，个嘴咧前面嗰个位尖出嚟咧，就似系一支好似古巴嘅雪茄咁样，系即系钝嘅咁样嘅形式嘅嘢啦。咁佢咧，我见到佢咧，佢系有两只翼噶，有两只翼咧系好似蝙蝠咁样嘅翼噶，咁样 越讲越夸张。 咁你睇落咧，似唔似珍宝747客机咧？ 似，绝对似。 似啊，系咪？好啦，再讲再夸张啲，有啲人就见到咧，呢只嘢咧系有两只雀仔嘅翼噶。好啦，咁又有一个人系咁样报告啦，我见到系似雀仔翼。最后咧，仲有一个叔走出，即系有个叔咧，即系又系报告嗰度写噶啦，就话我都见到当时咧，佢系有四只翼嘅。 咦，咁可能系唔同角度睇到， 上高有两只，即系左边有两只翼，右边又有两只翼。佢话而嗰四只翼咧，系会拍下拍下咁飞。 咁我留咗啲， 系啦，系会拍下拍下咁飞噶，咁。嗱，当然啦，因为喺当呢啲口供攞嘅时候咧，系当时仲系1897年啦，1897年嘅时候咧攞嘅口供嚟嘅。咁嗰啲口供，当然你话喂可唔可信咧？或者可能嗰啲人见到嘅，可能根本系即系个个因为你见到，而我冇理由我见唔到。咁我就要越讲越夸张。如果佢继续访问落去， 可能有脚添啊。 系啦，仲有一个佢系讲我就系话咧，佢系一个雪茄型噶啦，亦都系。咁但系咧，佢系话佢头尾咧系有螺旋桨噶。 喂，咁啊留嗰啲 咁真飞机飞碟，点解要用螺旋桨咧？我就唔系好明，点解要用翼咧？真系唔明啦。咁嗱，咁呢几件咁嘅事咧，亦都增加咗佢哋嘅口供咧，就唔系增加咗件事嘅可信性。 是不可信性的， 是增加了件事更加似吹水， 极度吹添。Okay, 好啦，咁当然啦，正话都讲过啦，譬如话其实有好多嘅报纸啊，咁嗰啲去做呢个追访啦，去调查啦，系啦，曾经都有啦，咁但系冇理由冇个飞碟学会去噶嘛，系咪？咁我哋全世界即系美国啊，最大嗰个飞碟协会咧 ，MUFON 咧，大家都知噶 ，MUFON 咧亦都有去现场去做调查嘅。咁 MUFON 咧就。今次佢个报告咧开名啦，佢话我揾到一个女士，佢嘅名叫 Mary Evans， 就系当年15岁。其实呢个就系正话我哋讲91岁嗰个 老人家， 嗰个老人家。咁 Mary Evans 亦都系讲翻同样嘅嘢啦，就系话当时亦都跟父母见到有个碎片啦，即系撞咗落嚟啦。咁父母要去睇就，但系唔俾佢去啦。其实佢哋自己就去睇，亦都发现嗰个外星人嘅尸体嘅。好啦，而最后咧，佢再揾到另一个人叫做 Charlie Stevens， 佢话当年咧佢系10岁。咁佢因为其实咧佢系有啲嘢要做嘅，咁但系佢想去咧，佢爸爸唔俾佢去做，唔俾佢去睇，要佢做埋佢嗰啲嘢先。咁咁、但系佢爸爸咧就唔俾佢去睇，佢爸爸自己走咗去睇。你明唔明啊？去睇完之后咧，跟住咧佢个老豆翻嚟就话：，哇！你知唔知我就见到成地都系碎片啊，好多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啊，咁样。咁佢就讲咗好多，即系当时见到碎片啊嗰啲嘢啦。咁、尤其有冇人执噶？冇人执过碎片嘅，咁佢哋话咧，当时佢哋清理嘅时候咧，其实因为喺现场啊，好多人就咁将啲碎片咧就咁就抌咗落去嗰个井入边，就抌咗落去呢个 Pluton 嗰个法官嗰个井嗰度， 即系而家封咗嗰、那个。 即系嗱，我又唔明啦。当阿铁夫你住喺个村屋嗰度，系咪你有个井嘅？有架车喺你出面炒咗，咁人哋嚟勾走架车，唔会将嗰啲泵把嗰啲抌到落你个井嗰度噶嘛？我就唔明点解会咁样嘅，系咪先？ 即系求其咯，嗰阵可能好啦，那个地方太大， 冇错啦。咁但系因为佢哋抌啲嘢落去井度咧，就令到个井咧 嗰啲水分咧有一啲特別嘅成分喺度，亦都有啲金屬。咁當然佢啲大塊嗰啲已經拎走咗啦，但係佢哋亦都喺個井嗰度揾到一啲細塊嘅金屬上嚟。咁佢哋嘅金屬咧就好奇啦，同呢個聖安東尼奧個 case 好接近。佢哋去研究嗰啲金屬嘅時候咧，得出嚟嘅報告咧就係呢啲金屬 95% 咧都係鋁質嚟嘅。95% 係鋁質嚟嘅。入邊咧有5% 咧嘅成分咧係鐵。但系咧系冇锌嘅， 咁奇怪。 嗱，佢哋就话啦，喺1897年啦吓，嗰个地方会有 aluminium 咧就唔奇嘅。但系咧，而个 aluminium 入边系冇锌咧就好奇啦。即系话咧，可能即系冇可能，因会有一啲咁样嘅金属而系冇锌嘅。咁佢哋就因为咁样咧，就已经系开始评定就系话啊呢一啲一定系喺外星飞嚟嘅嘢啦。咁样咯。咁所以呢件事咧，其实几有趣。就系而家去到呢个位咧，当然啦，佢哋仍然系希望去发掘嗰个外星人嘅身体啦。系咪？咁但系咧，佢哋亦都揾唔到，即系冇可能去揾到。咁但系亦都睇翻好多报告，包括嗰啲报告系话嗰只飞碟形容嗰只飞行物咧，系好光同埋会发光嘅。 好 shiny 嘅， 会 shiny 嘅，有窗门入边会发光嘅。甚至有人系讲过话系见到有啲人形嘅嘢喺入边走嚟走去嘅。咁呢个咧就奇啦。嗱，其实咧我倒转头我去谂咧呢件事究竟系咪真系一个飞碟咧？点解我会咁讲咧？如果吓、啊，如果根据 exopolitics 外国嗰边嘅口供讲。甚至以前讲过Philip Corso 佢讲过好多啲飞行器呢好有可能係同时空旅行有关嘅。其实会唔会有可能係咁啱巧有个位喺嗰度打开咗个时光隧道。跟住譬如百慕达三角洲嗰啲飞机。嗱、你諗下一架飞机长型嘅雪茄型㗎啦、其实我哋而家啲飞机都係雪茄型㗎嘛。跟住有两隻翼嘅，嗰两隻翼有两个引擎喺度，其实睇落好似一隻，对于古代嘅人嚟讲啊，即係以前嘅人嚟讲，可能佢就睇落觉得好似一隻蝙蝠嘅翼㗎喎。 因为佢冇咁嘅知识。 係啦。咁有啲就话见到佢前后嘢喐，咁会唔会其实係一啲小型飞机 唔打唔 嗱，我黐线啲咁去諗啦，我夸张啲离谱啲去諗。会唔会有可能系佢误打误撞入咗时光隧道去咗嗰度？而咁啱巧撞咗落去，但系有冇理由飞咁慢咧？嗬， 嗱，若果系，因为其实时光机我哋根本就唔知几时创造出嚟噶嘛。你估下会唔会嗱？嗰架飞机就系好 old school 嘅飞机啦。我当真系有螺旋桨，有前后螺旋桨，呢啲系好 old school 嘅飞机。会唔会其实喺嗰个年代已经有时光机？佢误打误撞。其实佢系去咗未来噶嘛，去咗嗰阵时候俾人哋见到咧，咁又唔顶。但系呢个 case 又特别在就系话，嗰个人真系见到有一个人喺度揸紧飞机，而嗰个尸体系唔似人类啊嘛。 但系其实我哋要咁谂，因为喺美国入边咧有好多报告嘅，其实有好多古代以前唔系古代，即系以前好耐以前留落嚟嘅报告，包括咧系。有啲二次大戰嘅時候有軍人嘅報告咧，係見到一啲好似係我哋喺現代見到嘅飛機嘅。 會唔會開一集專登講？ 我諗下，即係會唔會係時光旅行飛咗以前，跟住俾人誤認咗係飛碟咧嚇？ 其實未必係時光旅行，佢可能係時光旅行，但佢唔係專登嘅，佢可能飛到某一定嘅速度，或者係某一個空間，佢真係咁啱唰一聲就去咗嗰個案發現場，都唔定。系黐线啲去谂， 系啊系啊，突然一秒钟佢过咗去都唔知嘅， 系啊 系啊， 但佢好惨都挂咗咯，到最后， 所以翻唔到嚟啊， 系非常之惨。 好啦，嗱，其实咧呢个 Aurora 呢个 case 咧都系一个几有趣嘅得意嘅 case 嚟嘅，咁喺其实未来嘅 MJ 十三咧，咁我亦都同大家揾咗一大扎嘅飞碟嘅 case。OK， 咁呢同外星人有关嘅，包括系十年前。十几年前是有人是找到一个混种和外星人混种人类的头骨。 这个有趣、 哦。这个有趣呢、这个是经历了十年的研究。研究出来的结构不同。那嚟緊在 MJ13 呢嚟緊的集数啦、啊、那当然不会集集都讲 UFO 啦。嚟緊的集数呢是会一路都会同大家去探讨这些东西。那所以今集这个 case 呢其实比较短一点 的。上一次我听石头那里过瘾啦。 得唔得？ 得啊，嗰、那个好有趣， 系个声麻麻地咯。 内容紧要啲，我觉得。嗯、你个声如何嘅内容，如果系好嘅话，我谂听众都会冇乜所谓。咁、 嗯、 当然，我哋而家改好咗，更加好啦。 嗯嗯嗯，系咁所以今集咧，嗱，短短地送咗一个咁嘅 UFO case 俾大家听先。咁、嗯，咁同埋嚟紧咧，亦都可以即系宣传下啦。嚟紧咧，因为同上次咧同 Paul Harris 咧就讲过一个外星嘅接触个案啦。 嗯、 即系呢个圣安东尼奥啦，咁其实嚟紧过咗圣诞咧，我哋亦都会有第二个访问，就唔系访问 Paula Harris 啦、 嗯， 已经系搭咗路喺美国另外访问另外一位嘅殿堂级嘅飞碟嘅资讯研究者。嗯、 我都而家先知啫， 系啊， 系、 啊、 有啲咁嘅行动。 系、啊、我今朝先 confirm 嘅啫，咁、所以嚟紧咧过咗圣诞节又会再会有呢个咁嘅访问，咁跟住好快脆咧。嗯应该咧就会好快脆就会送俾大家，又会有 MJ 13嘅最新资讯、 嗯。你要快啲啊！如果啲听众就话你好鬼耐都唔出啊个节目， 系啊系啊系啊， 啲咁、 啊、 爆嘅， 但系下集而家下集讲咩我都未知，因为冇晒货啦手上高，所以好大镬啊！我而家要尽快安排下下集睇下录咩先咁。好啦、啊，咁今日短短地啊，即系两个一个钟头松啲，咁就讲咗一个几有趣嘅 case。Cowboy 遇着 Aliens 系啦，冇错。 咦，我哋可以做嗰套电影嘅前奏啊！我哋嚟咗个 Cowboy 遇着外星人， 呢个夹埋阿毛做啦。 然之后2011啊，等阿毛再讲 Cowboy 遇着外星人。不过未必系插嘅，唔系次次都插嘅。 好啦，咁今集系咁啦。 好 ，MJ 十三今集去到呢度。 好， 好嘛，下个星期 MJ 十三继续，星期一9点钟。 好，下个礼拜星期一再次启动 MJ 十三。 再见，拜拜。